9:09啊，嚟到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喺直播室咧，今日有莫莉啦，有 Kitty 啦，仲有 Annie Johnny。 Hello Annie， 今朝有莫莉，好，大家 好。相信大家咧今日都系几经辛苦先至翻到嚟呢个直播室啦。嗱，咁啊，同听众讲讲啦，而家咧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都系生效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晚嘅凌晨零时。 嗯， 系啦，咁啊，出面咧超级大雨啦， 系， 咁所以我觉得揸车嘅要小心啦，行、 嗯、 路嘅都要小心啦。但系我发现咧，唔知点解今晚特别发觉嘅，就系、是、因为我今晚出去食饭之前咧，佢都仲系未滂沱大雨嘅。咁啊食食下饭喺餐厅里面咧，就已经见到出面好大雨啊，行晒雷啊，闪电啊咁、样啦。咁跟住咧，我发现我点解好似周围都即刻水浸咁样嘅，系、即系你睇住佢落咗，即系可能两三个钟咁样啦。就已經見到，即係你揸翻車走嘅時候咧，道道都已經積滿咗水咯。咁呢個係令我覺得同之前好似有啲唔同，即係以前可能真係落好耐雨，先至某啲地方會水浸啊咁樣噶嘛。而家發現唔知係咪啲渠務可以有改善嘅地方啦。我唔知你哋覺唔覺啊？ 我估係啲路都好爛啊！你覺唔覺得？ 係咪啊？有好多水凼啊！ 係啦，即係你知水凼咁，如果啲水即係如果啲雨好犀利咁樣落。其實半個鐘咧，其實就已經積咗喺嗰個位嘅。咁由揸車咧，你有冇試過咧？即係即係好似間水咁樣，即 係 一過咧，跟住嗰啲水，首先就搶一搶太先啦，即係一定要揸實糖太啦。然後跟住咧，嗰啲水就揈上嚟啦。嗱，我覺得呢個都時少，最恐怖咧就係隔離線。如果你嗰啲係叫做咩來回車，即係唔係幾條行車線一個方向， 對面駛緊過嚟一劈水咁劈咗落你個擋風玻璃， 真係好即係個劣嘅個心真係。咁所以我覺得行慢啲啦，同埋嗰陣時有一位車手同事咧。咁我嗰時初新手咧揸車，咁我哋做新聞嘅，即係其實乜雨啊乜色嘅雨你都要翻工，甚至乎越大雨你越要翻耐啲添 嚇。 咁你就趕住翻工嘅時候咧，佢就教我哋，喂，其實大雨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基本上都個兩邊嗰個叫側鏡咧，基本上係蒙曬啊，或者即根本都睇唔到啊咁樣。咁佢就教咧，其實點樣 cut 線嘅時候點樣睇到係咪安全 cut 線咧？其實就係睇下有冇一盞好殘嘅燈殘住你。即其實就是後面那架車是不是近咯，即如果它撐到很勁的，那就是它跟你很近，隔離線有後面有車，你不要 cut， 就是靠個 feel 啦，即就不是話真的提到一架車，因為真的太蒙是看不到，就靠那個光暗來到判斷是不是安全 cut 線。 所以都千祈不要跟車太貼啦，你不知道前面那架車突然之間會不會即落了水潭，跟住下一刻又停一停， 所以都要小心。 有一次我放工的時候呢，早幾個月的，又是突然間凌晨的時候，突然間嘣一聲變黃雨紅雨，跟住好像是有黑雨添嘅朝頭早。咁嗰一次咧，就是我放工翻去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勁大雨啦。跟住我先第一次先發現，原來因為我都係新手嘅司機嘛。咁我發現咧，條公路入面有人係會打死火燈嘅。咁、原來 係啦，會啊。 跟住我先知道，原來太大雨嘅情況之下，除咗要打即係、就是、打大曬燈啦，要準備安全距離所有嘅嘢之外咧，就係咧佢哋會打死火燈。喺度斬住啊，咁樣慢慢行咯，佢俾人知道。哦，呢樣嘢我都覺得幾新鮮嘅，因為我咁耐女我都唔知道，因為未揸過車嘅人， 即係考牌唔會麻考你呢啲噶嘛， 係 咪先？係啊。 跟住同埋我估係咩咧？點解今日突然間咁樣咁濕咁濕咩水浸咧？因為其實早幾個禮拜已經不停落雨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發現，其實啲路都已經俾人沖爛曬，因為就算普通嘅大馬路或者公路都有好多位突然間凹咗，咁所以我估系應該有好多嘅雨室啊，又或者即系唔關可能渠務即系唔做嘢事，我諗佢哋應該好勤力。同埋嘣一聲，頭先係咁樣由黃雨紅雨變黑雨咧，其實係都應該個落雨量係幾驚人嘅。我頭先係特登，我好似係黃雨啫嘛，跟住我就唔揸車啦，今日選擇咁啊搭車。咁但係我把遮就留咗喺架車度，咁我車露天嘅地方，我吹完頭啊嗰啲去食飯之前去攞遮啦。哇！跟住我成個人濕曬，同我係冇吹頭冇分別。 你有遮都濕㗎呢啲天氣， 係啊 係啊， 完全後悔我吹咗頭， 唔緊要啦。 咁跟住不過都順利翻到嚟。 不過好掃興啊！今日係咩啊？盈月啊？定係 盈月係啊？盈月夜就賞月啦，可以。 即係聽日先係中秋啊嘛。 係啊， 我就係咧成日好亂啊。點解咧？因為我嘅認知裏邊咧，聽日公眾假期啊嘛。係 啊。 係啦，咁中秋咧當日其實就通常唔係公眾假期㗎嘛。 就可能有啲公司會早啲俾你放翻嚟食個團圓飯啦嚇。咁就通常係中秋節翌日，即係公眾假期。係 啊， 咁所以我就一路咧都以為其實今日係中秋節， 哦， 就聽日咧就係中秋節翌日。 係，聽日個假期係國慶假期嚟嘅，國慶 日係。所以其實咁啱就係中秋節搭著呢一個嘅十一國慶，所以就連續即係變成四五六日都係假期咯。 所以大家其實可能本身都希望，就算去唔到一個旅行咁樣，咁你有個長假期都可以睇下有啲咩活動啊，賞下魚啊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又好似好大雨咁。不過之前咧，我又睇嗰個報道，佢話有可能咧星期五嗰個天氣會開始好翻啲嘅。咁我唔知道，即係天有不測之風雲啦，唔知道係咪啦。咁大家再睇下啦。不過另外有樣嘢我想提嘅咧，就係因為頭先我喺網上面見到張相啊，我睇完之後咧個心都唔係好舒服，因為咧見到有隻狗狗咧，我估佢係流浪狗嚟嘅，就走咗入去隧道邊嗰度咧，就去避雨啊，應該係即係你隧道側邊咪有個位嘅，咁樣就走咗去避雨。咁我就即刻諗啊，咁其實可能好多流浪動物啦，無論係狗仔又好，貓仔又好啦，即係喺呢啲咁惡劣嘅天氣咧，其實係即係慘上加慘， 無家可歸。 系啦，本身已经惨噶啦，再加埋呢啲天气嘅时候，佢都唔知道避得去边度啊，系啊，咁所以可能如果即系你喺街上面见到啊，如果有得帮手嘅，就尝试下帮下佢哋咯。 不顾受伤，但求在倾侧泥流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病困赶不走善良，落魄中写经世乐章，结伴在这荒唐人间，从未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手背渡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抗，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跌入最黑，知天光已极近。差得很异常，任那风沙爪无牙张，要你着爱坚强爬起那下胜仗，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渡狂奔，安心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抗。生。 多一种爱在心。 听过有周柏豪嘅新歌《劫后余生》。 问咧 ，Annie 同埋莫莉咧，除咗同屋企人食饭之外，仲有冇做啲咩应节嘅事情咧？例如买灯笼，仲兴唔兴嘅咧？Annie 个两个女仲会唔会话要买灯笼咧？ 买好耐啦，连学校都已经唔再玩呢样嘢。 系啊， 系啊，即系以前都会话，我哋中秋咧嗰一日就大家着啲中国服啦，然后跟住就随便大家开开心心就带啲月饼啊，或者生果啊，同埋啲人带啲灯笼翻嚟，即系小息嗰阵。咁啊，可以周圍同啲同學上下月咁樣啦，或者猜燈謎咁啦。咁但係而家都冇啦。一來因為翻學其實都盡量即係、就是、社交距離啊嘛，重點會搞咁多嘢啊。係咯，咁然後跟住你冇發覺而家即係自從半日學即係、就是、真人翻學之後咧，咁佢哋又要趕課程啦。其實就即係都幾緊密嘅啲堂嚇，咁變咗都即係 就冇咁得閒， 係唔會咁多呢啲叫做咩活動啊嚇，即係盡量都係上堂上堂上堂咁樣。系啊，所以都冇晒呢啲。 我发觉咧，即系呢一啲节日咧，当然啦，细个嘅时候就觉得大人系最重视噶啦，即系因为佢要即系处理成头家嘅事啊嘛，咁样。咁啊，小朋友咧就某啲节日都开心嘅，即系譬如圣诞节啦，有得玩啊，放假，新年有得斗利是啊。咁啊，去到咧即系十零岁嘅时候咧，即系青少年期间咧，其实对于啲节日或者即系尤其是中式嘅节日啦，或者团圆嘅节日咧，好似冇乜好大嘅感觉。咁样样噶，即系会觉得系屋企人话要食饭咯，咪食饭咯，即系自己唔会觉得好开心或者好着嘅话，喂中秋啦咁样，即系唔会咯。但系到而家再大啲嘅时候，即系过咗读书嘅时间咧，又会即系好似好珍惜节日咁，即系唔系因为假期啊，咁我哋都冇假放啦，系啦，即系我会觉得啊，好似有一个有一个机会俾你去做啲有仪式感嘅事情咧， 即 系搵个藉口嘴 嘴。 系，嘴嘴又好，或者俾个藉口，就算自己都好啦。譬如你食嚿月饼，或者买啲好啲嘅生果食咁样，咁我觉得都已经系一件几开心嘅事。 哎，真系好啊！所以都系搵生活中的小确幸啊。 系啊，我就觉得咁啊， 呢样好紧要。 系今次个节日咧，即系可能好多人都会喺屋企啦。又或者会少啲人去，即系冇之前咁大肆庆祝或者搞大个 party。 同埋你真系落咁大雨，真系冇嘢好玩。 系啊， 好鬼扫兴啊！ 好彩嘅就我寻日揸车嘅时候见到个月光。都已經大同埋清晰嘅，咁啊望望就係 Kitty 話齋禮拜五嘅時候會好啲啦。咁所以咧，即係今年嘅中秋節咧，我就決定咧不停喺度食一啲節慶節食品咧， 小心 就當係我都驚緊， 少啲少啲啦，我切細睇啲， 係啦，錢 食個刀工我哋 係咁，跟住我就已經當係做節啦。例如係咩咧？我終於今年食咗自己嘅今年嘅第一個臨時啦，尋晚翻屋企食嘅，就係同僆僆大家傾完偈之後，同埋我已經有食到月餅添啦！ 哦，月餅我食咗好耐啦。其實我有時咧未到中秋節，其實有啲餅鋪都有月餅賣噶嘛，我都會買一個嚟食。我真係好中意食月餅。 你係咪傳統嗰只蓮蓉？始終都係搣唔甩。 我好中意食蛋黃，因為係啦，所以我覺得哇，佢同蓮蓉真係好夾。 尤其是有油嗰啲。 到底邊個諗出嚟？但真係好肥啊嘛！ 係啊，但我都已經食咗四分三 隻。不過月餅咧都越出越。多款是啊，已經變咗，其實都唔係傳統月餅嗰種啦，變咗有啲其實係好似酥餅啊，或者一啲總之有餡嘅餅，但係整得靚靚地就話係月餅，其實同粽差唔多啦，即係啲粽已經都唔係粽嘅餡嚟㗎啦，裏面即係求其包啲嘢，或者係成嚿都係冰粽嗰啲啫喱咁樣嗰啲啦，咁所以其實都跟住個潮流走咯。 你哋講開呢個特別嘅月餅咧，我禮拜六嘅時候都咁啱，因為啱啱禮拜六都有講月餅嘛， 原來香港今年都多了很多好奇怪的月餅，還要是那些不是坊間那些哎呀惡搞那些，即我就說惡搞而已，他們是不是惡搞的，是那些五星級甚至乎是一些大品牌搞的一些月餅、嗯、我看到其中一個是什麼呢，說豬肉乾豬肉鬆月餅、 哦、 跟著有一個呢就是大家可能都很喜歡吃流心月餅的嘛，是不是他突然加些生果下去、 嗯、是什麼榴蓮那些、啊、 譬如芒果啊榴蓮啊那些咯，即是他放這些下去的咁、哦、譬如有鱼子酱肉饼，系、啊、咪鱼子酱月饼？系啦、嗯，有猪肉月饼， 呢啲都系要嚟送礼或者即系压力咁样啦。系啊，即系好特别咁样。 五星级酒店、啊、但系 咁、哦、可能都好食嘅，但系你唔好 expect 系月饼嗰种感觉咯。嗯、 其中一样我系想试嘅， 嗯， 佢有一个品牌。就出咗一個呢排咪成日都有好多嗰啲鹽西乜乜鹽西乜乜鹽西薯片有鹽西粉咁樣 鹽西面係啊 係啊，佢整咗鹽西月餅 哦， 跟住佢就有講個成分就係話將啲鹽西就唔知係咪應該磨成粉啦，就變咗鹽西粉㗎啦，咁另外再將啲鹽西烘乾咗變咗鹽西乾之後擺落個月餅入面食， 哇！ 我想試過 鹽西控應該好中意啊， 但係你加甜嘅蓮蓉，我唔知係咪蓮蓉啊，係啊，總之你感覺上面我有另一樣嘢我接受唔到嗰啲咩士多啤梨骨嗰啲咧，我不能覺得嗰個口感就係、是應該係甜嘅嘢，我係唔覺得應該係鹹食，或者鹹嘅唔應該甜食咯。 其實 我唔中意地換， 我都覺得生果擺喺餸度都幾怪嘅，係即係我最能夠接受已經係生頭骨嗰幾嚿菠蘿。 所以咧有段時間咧，好幾年前咧咪興咗打邊爐嘅時候，咪將一啲類似水晶嗰啲奶黃湯圓定啲 咁 落去， 係啊，係啊， 鹹嗰度食嘅，跟我都係覺得好怪嘅感覺，係、 嗯、 啊，所以都係正常月餅好似好食。 喂，同但係我想話咧，我今日真係買咗個小燈籠，佢、嗯、一啲即係好舊嘅文具鋪、玩具鋪，即係小朋友落去即係屋村嗰啲咧，咁。我就去 買俾小豬玩啊！ 唔係啊，我係買俾我自己嘅，但係都我就翻小豬嘅身形，因為我諗住佢都有得影相噶嘛，所以就買咗好細只嘅羊 頭。 啊，羊頭， 羊頭真係好靚。 點解咧？因為我發現原來我真係好怕嗰啲膠眼珠啊！其實啲兔仔同埋有啲係好似金魚啊咁樣咧，其實佢嗰個手工都整得幾靚，尤其是條尾真係好似游緊水咁樣嘅。但我真係唔得望住佢嗰粒膠嘅眼珠咧，我覺得好奇怪。於是我就揀唔到動物啦，咁最後我就揀咗只羊肚仔， 攞翻嚟之後你搣咗佢，你揾雙頭筆油佢咪得咯。 冇咁又啲新嘅嘢又照整爛佢，咁我寧願揀只我自己都覺得順眼嘅咁。最好笑係咩咧？係咁、那個老闆娘就話因為佢有兩間鋪頭黐埋一齊嘅，咁佢哋梗係要拉客啦，你過嚟啦。其實佢哋啲貨差唔多嘅啫，咁樣。咁跟住老闆娘咧就話你睇羊肚喎，我喺鋪頭裏面攞其他顏色俾你睇。咁跟住咧就攞咗一紮出嚟啦。跟住然之後咧，我就攞住一個咧。长条型嘅，我话老板娘，我想问呢一个系咩啊？咁样即系同嗰只羊肚唔同样嘅，佢咧就好似三个好细嘅羊肚黐埋咗一齐咁样嘅。 其实 系 莲藕 啊，莲藕啊，点解你哋知嘅？ 嗰个系莲藕啊， 系啊， 彩色嘅莲藕， 系啊，你哋有见过莲藕灯笼啊？ 未啊，你形容得好咯， 系啊。 是真的，我真的咁耐做咗咁耐人第一次见，但我真的买唔落手。 将琐碎凡事暂时卸下，回想一下半生的风沙，平静活到优雅，看着落下，难明白到你今天懂了吗？这风雨磨练大情绪吧，才懂得看更高深的话。越渴到不再孤单牵挂，来日陪伴我发光阴试一下，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长夜可分享喝杯冰酒，未分离让爱人你看够，靠近来别要保留，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天。 是物邂逅，那温柔若捉紧不会放手，由我拥抱的彷徨是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也冲走，淡淡然望透。 黎明的全入爱，时间来到晚上的十点半钟了，先听一节新闻，回来继续会有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新修订，如果食肆每台多于四人或者未有分隔，以往只是食肆负责人需要负法律责任，但有关当局今日起亦都可以按限聚令票控食客，有机会每人被罚款2000元。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說，留意到近來有不少餐飲處所入座率高於限制，有時可能是顧客自行將台搬近，每台人數多於四人的上限，希望透過新修訂填補條文漏洞。十二名港人涉嫌偷渡案，深圳鹽田區人民檢察院以涉嫌組織他人偷越边境罪批准逮捕两人，并且以涉嫌偷越边境罪批准逮捕十人。检察院表示，案件正喺度进一步侦查。正喺罗马访问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冇一个地方打压宗教自由比今日中国嘅现况更加严重，呼吁梵蒂冈同美国一同谴责中国侵犯宗教自由嘅行为。蓬佩奥喺美国驻梵蒂冈大使馆举办嘅座谈会上，指中共期望以惊人嘅规模扑灭自由之灯，打压中国每个宗教团体。新教、家庭教堂、藏传佛教徒、法轮功奉献者等，天主教徒亦都不能够幸免。出席会议的梵蒂冈外长加拉格尔发言的时候未有提及中国，只是批评西方有人鼓吹性别意识形态侵犯宗教自由。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结束，争取连任的共和党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多个议题上针锋相对。拜登批评特朗普是骗子和小丑，特朗普就多次打断拜登发言，拜登叫特朗普收声。有评论认为这一场是美国史上最差的辩论之一，形容过程一片混乱。有传媒统计，在90分钟的辩论之中，特朗普不断插嘴，一共打断拜登发言73次。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民调显示，48%受访选民认为拜登在辩论的表现较好，认为特朗普占优的就有41%，一成人认为不分胜负。民调又指近70%人觉得这场辩论很烦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800点，系升3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70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5，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7，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8.66美元，卖出1,889.43美元。

我唔記得 呢個九成嘅人都係咁講， 係 有成91% 嘅人係覺得自己唔夠見聞啊，即係去嘅地方太少。 係啦，咁關屋企人事啊，有一個我唔記得咗， 一個我記得係關伴侶事。 係啊係啊係啊，誒，真係會好記性嘅啫，冇理你啊咧。 我記得啦，你講到伴侶， 你嚟， 到50歲嘅時候發現嗰個唔係自己真係最愛嗰個。 係啊係啊， 記得一半，記得一半。 係啦係啦，即係有少少覺得嗰個關係即係比較差咯，即係選擇錯咗啦，所謂擇錯配偶啦，嗰個係排第三位嘅，咁就有大概係64%嘅人啦。嗱，排第二嘅咧就係入錯行啊，嚇，即係揀錯自己職業啦。咁我記得上次阿 Kitty 都有講話，其實50歲都可以重新揾翻自己嘅咩嘅，即係你仲講個正能量故事啊嘛， 係啊， 重新做律師啊嘛，好犀利啊， 係啊， 咁所以其實就都其實有另一個嘅調查啦，或者一個嘅網站咧嘅分享係一個《華爾街日報》佢哋做嘅一個深入啲嘅報導，就講到話其實今時今日咧，啲女性其實去到50零後，講緊50-60歲至50歲甚至60歲呢個年紀咧，而家已經唔再係覺得你係一個退休嘅老姑婆啊老婆婆係啦嚇，而係其實你可以重新有一個你嘅一個人生嘅開始。咁佢呢個係佢哋嗰一個嘅報導，咁然後跟住咧就引嚟咧好多人喺佢哋嗰個網站呢個《華爾街日報》嘅網站入邊咧去留言啊。4000多5000個留言，佢講話：哎呀，非常之同意啊！咁樣咁有啲人仲分享自己，即係活做咗啲乜嘢嘢咧，去重新有一個新嘅開始，新嘅一頁咧咁樣。咁、有一個阿婆咧，個60多歲，咁就話自己成67歲咧，就去破咗呢個健力士世界紀錄嘅最老嘅女人，就咧橫越呢一個嘅美洲。由呢、這個即係東岸，即係東去西咁樣踩單車，咁就係佢係一個最老嘅女人完成呢個創舉。咁然後喺另一年咧，佢又完成另一個創舉，就係橫越加拿大。咁佢而家嘅目標咧，就希望喺嚟緊佢自己70歲，咁就希望可以橫越呢個歐洲。咁即係其實你睇到咁一把年紀咧，即係佢一啲心願未做嘅，可能係運動或者一啲自己嘅所謂嘅一啲目標。一啲叫做 achievement 啊，即係想自己有啲一啲嘅成就咁樣，咁佢會去做。咁有另外啲女人咧，佢哋即係有名有姓咁樣講曬自己嘅故事。有啲就分享話：，哎呀，一把年紀我先發覺我細個冇，我以前冇追夢，我嘅夢就想做鼓手咯。咁佢就去揾個 band 去夾咯，咁啊即刻同人夾 band， 咁啊表演喺走廊。咁有啲人咧就突然間老人家先至咧，即係湊得孫嗰啲年紀咧，先突然間咧就去。做嗰啲跳嗰啲夏威夷舞嗰啲歡迎 tours 咁樣嚟嗰啲咧，即係佢因為佢其實都好中意跳舞，但係後生嗰陣太多雜務纏身，冇辦法有啲空間。 湊仔女啊， 係或者自己工作咁樣，咁都係即係可以做翻啲隨心所欲嘅事情咯。 所以唔好睇小佢哋啊！有好多嘅老人家最近幾年應該大家有睇報紙都會睇到奇英電競隊，好多人成日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局限，因為點解咧？人咧成日都話：，你到30歲之後你反應都未必咁快㗎啦，尤其是打機咁好考反應。 係 對佢哋嚟講，仲要即係以前可能佢哋揸住嗰個紅白機，到而家嗰啲嘅遊戲機，你唔好話佢哋啊，你叫我而家搏翻部嗰啲叫咩啊電視嗰啲遊戲機打，我分分鐘未必識。即係你要佢哋重新去學所有嘅嘢，點樣上網去同人哋打機嗰啲反應啦，同埋佢哋個勇氣啦。因為你諗下，同小朋友打嘅時候，啲小朋友可能都話。哎、你咁慢噶，一開頭實會係咁噶嘛，或者教佢嘅時候就話教佢你都唔識，一定會有呢啲嘅。 打麻雀已經係咧，唔好話打機啊。 係啊， 喂，點啊？暫停得未啊？係啊，你有冇咁嘅心機同婆婆嫲嫲打麻雀？ 係啊，所以但係佢哋竟然可以組到一個電競隊喎， 犀利 真係唔好覺得佢哋真係好似弱咗啊，或者渣嗰啲，真係千祈唔好咁諗。 係啊，係啊。咁啊，一個就係講緊第二位啦，就係話即係自己個事業選擇錯，其實後悔啦。咁呢個都有成70多%嘅人啦。咁啊，第四位咧就係話咧，即係覺得自己冇保持自己嘅健康啊。嗯，呢個就係我哋上次傾講過嘅頭四位啦。咁啊，繼續講啦，第五位啦，唔知你有冇咁樣嘅同感啊？就係話咧，有53%嘅人覺得咧，就係有某啲朋友失戀啊。 哦， 係。 這個我覺得 偶爾偶唔少會有一下會覺得可惜嘅，即係可能諗翻起，譬如你細個以前讀書又好啊，甚至可能即係鄰居又好啊，曾經同你青梅竹馬咗一段時間，即係你都會喺度慨嘆點解哇，曾經有一個人喺你嘅生命裡面同你咁 close 嘅人，可以突然之間話冇聯絡就冇聯絡，然後唔知點樣先可以揾得翻咧？雖然而家你揾一個人唔係話真係好難。但亦都唔系讲咁容易咯， 缘分咯， 系都缘分。有时譬如你上翻去 Facebook 啊，或者即系friend on friend 咁揿嚟揿去咧，咁你硬系会揿到一啲旧嘅朋友出嚟嘅，但系未必系你想揿到嗰个咯，系啦。咁同埋你点样去？再同佢聯絡上，即係點樣唔同特地同佢 say 個 hi 咁樣咧？我覺得都係有啲可惜嘅。如果冇再去聯絡嘅， 你會唔會呢個失聯係因為發生某啲事，從此大家咧就即係各不相識，各籍咁樣嗰種咧？ 我又冇喎， 即所謂反台同埋絕交， 我都係好平靜嘅嘛個人，我冇發生啲咁大件事咁dramatic嘅嘢。 其實我同嗰陣，我有兩個故事可以想分享。咁第一個咧，其實就即係其實兩個都唔算話哇經歷咗啲乜嘢而割席咁樣嘅。咁其中有一個咧係想揾，但有好多嘢原來做朋友都係緣分嚟嘅。好想同佢聯絡翻，好想同佢做朋友，因為中學之後就失聯咗啦。但係好彩就有社交平台呢樣嘢嘛，而家。咁跟住就係 Kitty 話齋，愣上愣就識，即係揾得翻，同佢傾翻偈或者揾佢。但係佢之前就一直都好似好冷漠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會覺得算啦，即係你有陣時可能理想唔代表人哋都想，所以我就覺得點解話呢啲即係。做朋友都是緣分嚟嘅，咁之後啦，而家啦，即係真係再冇聯絡啦，係啦，即係連而家直情係有啲舊同學嘅 group 佢都出現翻嘅，但係都係冇聯絡啦，而佢都嬲嬲地自己離開咗 group 添，因為某啲原因。咁呢個就其中一個啦，即係想揾而你努力過都爭取唔到啦。而另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奇遇嚟嘅，我亦都好好彩就係我喺電台度做，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耐唔耐以前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節目都聽到好多就係話打電話上嚟话我想揾翻边个朋友啊，好耐冇见啊，又或者会有啲 fans 叫人哋读啲留言啊，即系会有好多呢啲。我冇谂过发生喺我自己身上面。话说就系一次咧，就以前就系咁嘅，好耐之前曾经有暗恋过一个男仔，咁我同呢一个男仔个细妹好 friend 嘅，咁跟住之后咧。到大家畢業啦，即係冇結果啦，好明顯就咁跟住之後咧，這個女仔就去咗外國讀書，咁我就再冇同呢個人聯絡啦，連同呢個哥都完全冇聯絡，冇曬電話，乜都冇，失咗聯噶啦。直至到一次咧，我做咗節目咧，佢搭的士，佢話聽到我把聲，覺得我好熟，跟住之後聽到譬如可能 Kitty 嗌我全名或者 Annie 嗌我全名， 就唔係莫莉， 係啦，嗌彭永儀咁樣。跟住之後，佢上網特登揾翻唔知我嘅微博定係揾翻我嘅 Instagram。 哎呀！ 佢私人口信我話好掛住我，好耐冇，我而家都冇管道。佢、哎、你記唔記得我係邊個啊？我係邊個邊個個妹啊？我去咗讀書啊！我好耐冇見你，好掛住你啊！我突然間 我以為係個男仔添， 你個男仔 唔 係 嗰個男仔。 你睇我哋兩個觀眾即刻一頭霧水。 我咪話個妹同我好 friend。 但係你話私信你咪先， 我哋有重點。翻个男仔都 咪就系 唔系啊？个男仔好庆幸冇一齐过添啊！而家谂翻咁，跟住之后咧，跟住我觉得好感动嗰样嘢就系、是、即系嗰个女仔，即系个妹妹啦。去完外国读书翻咗嚟之后，佢仍然都记得，仲想揾翻我咯。咁跟住即系不过我哋嗰次交完门电话之后就冇乜联络。但系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奇遇嚟嘅，同埋我都觉得好开心嘅一件事。 咁转头翻嚟咧，再睇下 Annie 有冇呢啲失联嘅故事可以讲下啦。不过而家咧，想同听众讲讲嘅就系喺天文台咧，喺10:45嘅时候咧，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 想约他，私信他，并无事，我好吗？中断联系了。蓝的又话我等他，一堆废话，愿意服吗？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寻找家，单踢隔绝我跟他，封 锁了吗？没对话，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何以将我消失，不再说起？谁知我上传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醉过喊过期待有他三次慰问我，但我清清楚楚从此交往他更快乐过，被退出惊讶什么，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每晚勉强全面你是你见得更易过，你曾犯错隔离了我，阻止我搞清楚。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怎接驾？单踢隔绝我跟他，封锁了吗？没对话，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何以将我消失？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醉过喊过傻再博他一次慰问我，任我辛辛苦苦花光心血不会有突破，麻木爱痛着蹉跎，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说句再见全面你先美。想约他，私信他，别无视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等他回复答我，解说一下。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刚刚听过有 Jace 陈海泳的隔离。敏感时刻啊，咁啊，头先咧听歌之前咧，就阿 Annie 同我哋分享紧一个报告啦，咁就话喺英国嗰边做嘅调查嚟嘅，就讲即系人去到差唔多半百嘅时候啦，就会回想翻有啲咩事咧，自己觉得冇做或者做咗系觉得好后悔嘅咧。咁其中一个讲到第五位咧，就系呢一个同某啲人失去咗联络， 系好可惜嘅，觉得 系啦吓。你自己有冇呢个经验？ 系咯，我都有其实，咁咧就系话说咧，都唔系好耐之前嘅事咧，我哋又相。 相遇 哦， 系啦，咁咧佢嗱，首先嚟讲咧就系我哋咧喺一间餐厅度食嘢，即系我同我屋企人食紧嘢，咁佢又同佢嘅屋企人食紧嘢，就隔篱台啦，正坐喺隔篱嗰张台，咁然后跟住食到咁上下咧，咁无端端咧嗰个人咧就， 我想问佢系男定女？ 系男仔嚟噶， 隔咗几耐冇见噶？ 哇，呢个真系。喂，咁我而家咁嘅年紀啦，其實我應該第一次認識佢咧，係幼稚園高班。 嚇、啊， 你咁樣認到？ 唔係，咁之後都仲有係 有啲有啲熟嘅，有啲事嘅。OK， 咁佢 有啲事佢都唔想講得咁清楚啦。 唔係，我會講嘅。OK， 有啲事。OK， 咁佢咧就突然間嗌咗我個名喎，好似莊安怡咁樣，跟住就望住佢。咁我話有啲面善，但係又唔係好肯定。咁佢話我就係 A B C 咁啦，譬如咁我就啊，咁我好記得呢個名啦。哇，好多年冇見啦，咁樣咁然後跟住連佢個媽咪咧都話唉，我最記得你呢個名㗎啦。幼稚園嗰陣咧，啲人就會嗌張安怡嘅家長嚟接你啦，出嚟啦咁樣。雖然佢阿媽都記得我喎，最勁嗰樣嘢係咁，我喺幼稚園。咁好啦，咁點解我會對呢位 A B C 嘅朋友咁有印象咧？因為佢係班長。奖嚟噶， 吓， 即系当年幼稚园，咁我就即系细路仔好 admire 班长，因为觉得佢好劲啊嘛，即系读书劲啊，老师又觉得佢好，即系好似嗰啲模范生咁样嗰啲啦，咁就觉得佢好犀利啦。咁呢个系小时候细个对于一啲成日俾老师叫出嚟啊，好似好叻嘅人咧，就有一种好有深刻嘅印象啦。咁然后跟住咧就梗系唔会记得噶啦，当然。咁然后跟住到中学嘅时候咧。就喺一次嘅大家嘅一啲叫做義工嘅活動裏面啦，咁又重遇翻，嗰陣已經係講緊中四， 即係幼稚園之後就去到中學， 中四 先至再見翻， 係啦， 係， 咁又係咧，我諗又就係因為個名咯， 係， 即係。佢記得我個名字，我唔知係佢記得我個名啦，我就好記得佢個名啦。咁嗰陣就大家又再相認翻啦。啊，你就以前佢邊間幼稚園噶嘛？咁樣嗰間幼稚園執咗噶啦，其實嚇咁佢又邊間幼稚園話哦係喎，又係你喎。咁所以嗰陣時咧，其實就嗱，我哋嗰年代又冇手電嘅，即係冇電話嘅，亦都冇 ICQ 嘅，即係其實你知唔知咩叫 ICQ？ 我梗知啦， 係真係， 我仲記得我 number 添啊。 OK， 即係你都係 ICQ 年代嘅 ，OK， 係啦，即係完全冇呢啲任何嘅通訊嘅方法，就只有屋企個電話嘅啫。咁我諗都應該冇交換過嘅，相信咁就只係每一次嗰個義工嘅活動，其實就係打電話問功課，即係我哋就嗰啲教人做功課嗰啲哥哥姐姐嚟嘅，一個星期要去當值一次咁就會見。见面咯，咁之后完咗个活动之后咧，有一次系嗰个组织嗰个社企咧，就搞咗一个活动俾所有义工去唔知两日一夜定三日两夜嗰啲 camp 啦， 慰劳翻大家。 系啦，咁嗰陣咪就再熟落少少咁樣，咁點解對佢印象深刻呢？因為其實佢又識彈吉他，咁嗰陣你知嗰啲 cam， 咁就一個識彈吉他嘅人，其他人咪一齊 勾咁樣啊？ 咁又冇咁型，勾勁好多咁。咁但係嗰陣時嚟睇咧，你都會覺得都係一啲活動裡面嘅重心人物啊，嚇，即係都係比較引人注目 嘅，係啊， 係啦，即係佢啲舉動嚇，咁其實又冇嘢噶啦，咁樣之後。咁然後跟住就都係冇嘢啦，咁然後就無端端就到早一排，我諗一兩個月前啦，有一次食飯就咁啱撞到啦。 即係由嗰陣時中學就冇再見啦。 冇咯，點解要見呢？又冇聯絡。 哦， 係啊，所以我覺得難得嘅咧就係人海裏面會撞到啦，第一，第二就係。大家會記得嗰下好嘢啊嘛！ 唔係，我覺得最難得係你會開口相認咯， 係啊， 即係就算譬如我坐低，即係譬如離遠見到個好似以前同學喎咁樣，但係你又會覺得又唔算真係好熟，即係係咯，你連聯絡都冇喎，咁其實。走去埋去叫佢都唔知道之後講咩， 少少尷尬㗎，人哋唔認得你咧，你咪好唔知點咁咯，係嘛？ 同埋就算認得你，咁唔知講咩？哦，係啊， 其實真係唔知講咩，你講得啱啦。之後就大家都繼續即係各自同翻自己坐低食嘢咁樣咯。咁然後跟住走就哦，拜拜咁樣。咁 即係只係打個招呼啫。 係啊，即係你唔會喺呢個時候又交換電話，又呢樣嗰樣啦。都其實都相信，即係都唔會有啲咩嘅聯繫㗎啦。咁樣 咯。但係佢又咁主動，即係次次都係佢叫你。 咁以前嗰啲又唔記得喎，即係頭先嗰次嗰個就係唔記得啦，嗰啲就，但我又覺得話唔係話好可惜，但呢一個就真係一個真係失聯嘅朋友，真係喺街度真係撞得翻，仲要撞。

即係講緊，譬如阿婆要去橫越美洲或者橫越加拿大咁樣，咁其實佢都需要喺即係經濟上，佢唔需要去憂慮啲乜嘢嘢，又或者健康上，亦都唔需要花好多錢去搞自己嘅健康，咁佢先至可以真係去創造佢五十歲之前一啲錯過咗嘅嘢。我重新喺五十歲，我再 pick up 翻一啲我自己嘅夢想，都真係需要。除了體力健康，其實都要有盤串咯， 係 嚇，咁所以我覺得呢樣都幾緊要。後生細女就真係要快啲喺呢方面打算一下。 我知㗎啦， 我係一個真係唔儲錢嘅人嚟嘅，32歲到啦，開始先至發現原來緊要，所以而家就急尾直追啦，希望即係儲得一個錢得一個錢。但我以前係過分到我個户口真係可以得幾百蚊啊！ 你驚唔驚㗎？ 係咯係咯，嗰陣時真係唔識驚㗎。即係覺得， 因為有得翻屋企食飯嘅， 係啦， 有屋企住， 係啦，同埋我會覺得唔緊要啦，使曬下個月啦，又有噶啦咁樣。唔知點解係完全唔識驚，又或者咧好黑仔嘅。我好耐即係譬如我可能廿幾歲嗰啲嘅時候，已經覺得啊開始要儲錢啦，永遠儲唔到錢嘅。咁跟住我好笑，我走去真係睇相嘅時候咧，個人話個上司話 你嫁有錢佬，唔使驚，唔使自己儲啦。 好好笑，佢又即係你會嗰陣時覺得真係佢噏中喎咁。佢話。你個命格咧財來財去嘅、哦，你唔會儲到錢嘅、哦。就算你好想儲錢都好啦，你都會突如其來冇咗嗰筆錢嘅、哦，又真係俾佢噏中嘅、哦。即係我係咁耐以嚟啦，我係會突然間哦，當我儲到嚿錢，突然間部電話就死咗，你要攞嚿錢出去買個部新嘅電話啦。或者你個電腦又壞咗咯、哦，或者屋企人個電視又壞咗，你又要攞出嚟咯、哦。即係會又跟住又或者就誒屋企人溜你去旅行啦咁，就成日就會冇曬錢嘅。跟住之後我到32歲到，唔係30頭到啦，我就逼自己買一份係咪叫儲蓄基金啊？跟住就逼自己就一有錢過嚟我就過數落去一個户口度，佢會自己扣錢。咁就變相地逼自己儲咗嚿錢。咁跟住之後咧，我以為咁樣叫儲咗錢啦。到頭先所講啦，就32歲到開始都覺得唔夠啊，突然間一下。跟住我就將嗰個頭先話過過落個户口度自己扣所有嘅錢嗰個户口嗰度。我就開始儲錢咯喺個户口，咁 touch wood 而家唔係儲咗好多錢，係啊，但係如果即係突然間有一兩個月突然間冇嘢做嘅話，都仲可以捱到一兩個月嗰啲咯。 但我覺得今時今日咧，細個講嘅咩積少可以成多多或者嚇、啊，即係節儉就係美德啦固然，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變成一個可以。足夠俾你即係好安樂啊，唔使驚住即係睇住個價錢嚟食飯或者即係睇餸食飯嘅話咧，其實都要學識一啲投資。 係 啊， 即係如果唔係個儲蓄都係追唔到通脹啊。 係啊，同埋如果唔係個儲蓄會好漫長，唔好以為積少成多好容易。 係啊，不過就始終即係。generally 嚟咁講咧，其實後生嘅揾錢能力一定係高過，即係越年紀越大嘅，咁所以揾即係真係要趁自己有咁樣嘅揾錢嘅機會啊，同埋嚇嘅時候就真係要 拼搏啲咯， 係啦，冇錯，呢啲就到時後悔就太遲噶啦。好啦，咁跟住第幾位講到，係而家第七位啦。第七位咧，其實就同第十位咧係有啲相類同嘅。係、 哦、 啊，第七位嘅人咧就係有27% 就話咧覺得自己太早生 B B 啦。 哦， 咁而第十位咧有嗰啲人就話覺得自己太遲生 B B 啦。 哦，即係對於生 B B 嘅時間咧都係有所後悔嘅。 係啊， 即係早生嘅就覺得自己太早，遲生嘅就覺得太遲。 不如又咁，你哋有個排名咧，你就見到咧。傾向覺得自己太早生係多過 後悔啲， 多過太遲生嘅、 哦。但係嗱，我就冇諗住生啦，但係我就有聽得多咧，就係多數都係話有仔都係最好趁亂生、哦。我又 so far 即係身邊有啲朋友咧、早嘅咧，真係30歲之前就已經有生咗小朋友嗰啲咧，咁而家都仲係哇靚媽啊，又真係開始人生另一頁，即係佢我兩個小朋友都即係讀緊小學或者已經入中學。咁跟住佢就自己就真係好多時間可以做自己鍾意做嘅嘢。 係咪講緊我啊？ 係啊，真係啊！ 係啊，因為如果 其實我係遲嘅， 普遍遲嗰啲咧，可能就會一來又要即係處理咗小朋友啲事先啦，跟住體力已經可能又會即係減弱咗啦，係、啊，咁我又估唔到原來竟然有咁多人後悔早生，係咪早嘅定義係太早，即係可能十？十八歲咁樣， 而家講真，一般大部分人咧都講緊即係三十歲後，跟住我覺得三十頭生已經叫早噶啦，即係而家呢個年代啦，好多真係挨近四十咧，你先話即係見佢陀 B B 生第一胎，嚇，即係我自己都爭啲高齡產婦噶啦。 你嗰陣時係幾多歲？ 我生第一胎嗰陣三十四。 哦， 系啦，所以其实都真系都接近噶啦，高龄噶啦，咁因为35就叫高龄啊嘛，咁人好得意噶，所以高龄产妇定咗第二胎又唔算噶， 系啊 即系好似计第一胎咁噶，即系嗱呢个系嗱唔系医生讲噶吓，系身边啲师奶朋友咁样讲嘅，即系如果你譬如十八岁你开始生咁啊，亦即系以前啲人咧，即系两年又生一个，两年又生一个，即系四兄弟姊妹咁样噶嘛，咁啊真系生到四十岁噶，咁但系佢哋都好似冇乜人提咁生喺有条路咧，好似好易生咁样。但系如果你四十岁先嚟第一胎，你怀孕已经好 难。 哇，其实都系嘅，嗰个肚皮咧，或者各方面嘅适应咧，好似惯咗啊。 咁都会 系啊，但系如果就挨近四十岁，你首先 先第一胎就 受孕已经难啦，然后驮嘅过程又辛苦啦。咁所以其实我都倾向觉得有，如果一心生咧，就真系 最好啲咯。 系啦，喺你嘅身体都仲负荷到嘅时候咧，即系过咗呢九个月驮住 B B 嗰样嘢都已经系。会舒服好多咯， 系 咁啲出世， 咁你能唔能够理解到点解喺呢个调查里面啲人会后悔早生 咧？我谂，我觉得佢哋放弃咗好多，嗱，例如就系放弃咗。冇得周圍去旅行啦， 咁佢個仔大咗之後咪可以咯？ 啊，可以咁講，但可能佢已經覺得其實已經錯過咗啦，即係可能你最舒服，又或者太過拼搏照顧細路，發展家庭照顧家庭去揾錢，或者供書教學教育細路，咁呢度已經嘥咗你好多嘅可能健康，你嘅體力，咁去到可能講緊四十零歲細路仔出生啦，大學畢業啦，唔使理你嘅時候，可能你已經感覺自己。即係有啲嘢好似都翻唔到轉頭啦，咁樣咁嗰啲人嘅諗法就係咁咯。 嗱，除非佢係即係意外懷孕啦，係咪先？但如果嗰陣時係佢揀嘅，其實又即係我又覺得好似冇乜好後悔喎。因為咁你揀咗，譬如我揀咗生仔咁樣啦，嗰陣時我想結婚，咁你嗰一個 moment 你好想做呢件事啊嘛，咁係即係嗰陣時你嘅情緒同埋你決即係就意志到你有咁樣嘅決定啦。咁可能你後屘諗翻嘅時候，如果我嗰陣時唔係咁。就咩啦咁样，咁但系你永远唔知道嗰时你冇生仔系咪真系好似你咁谂噶嘛？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系咁咯。 我觉得佢哋系同男人一样嘅谂法啊，即系之后做完呢个决定，觉得讲当时唔得，我已经决定咗啦。但系隔多几年之后，发现自己未玩够。咁因为但系佢已经系冇得甩身啊嘛，因为小朋友你真系跟住自己噶嘛。咁你仲要嗰几年里面，可能真系你最需要，即系小朋友最需要你嗰十年八年嚟嘅。咁嗰十年八年亦都系一个女人可能最精壮或者最疯嗰啲叫咩啊？ 最精壮， 即系最有精力啊，又或者最风光嗰十年八年就冇咗噶咯， 就变咗喺屋企做个黄面婆同埋臭仔婆啦。即系男人即系爹哋嗰面咧，可能都唔系咁强烈有呢个感觉嘅。妈妈就可能真系因为要照顾一扎孩子，可能真系放弃咗自己的事业。咁讲紧，如果佢大个，你再重拾翻咧，其实有啲嘢即系过咗就系过咗咯。 咁所以第七位同埋第十位咧，就系两种人啦。都是后悔自己的选择啦，即系咁我其实可能是他而家未必是太过满意而家嘅生活，所以他才会觉得即系咁调翻转头谂，如果不是咁拣。咪好咯咁樣啫， 咁嗰啲後悔自己太遲生嘅咧，其實我又理解喎，即係因為首先真係好難有 B B， 即係啲夫婦可能佢哋初都冇諗過要嘅，跟住可能到真係身邊太多人啦，哎呀，我哋又講啲仔女乜啊，咁開始就動搖咗佢個信念啦，咁就覺得其實兩公婆由你眼望我眼咧，其實都真係好似。即係好似好都好悶啊，係咪？咁如果大家真係有一個家庭好似完美啲嘅圓滿啲嘅時候咧，先至去努力做呢件事。有陣時真係唔係如願咯，咁就會我都聽有身邊有朋友要人工受孕啊，食好多中藥啊，即係總之都從各方面又中又西咁樣咧，又營養學咁樣乜都齊曬嘅咧。 都未必是成功懷孕咯。咁就呢個我諗就係話，即係太遲想有 BB， 咁都會係一種或者已經就算真係有咗啦，成功生到啦，咁其實見到佢嘅成長咧，其實有陣時你自己係咪仲有體力同佢去即係跑沙灘啊、爬樹啊，或者跟住跟頭跟尾啲細路仔精力旺盛噶嘛？咁即係父母都講緊係即係如果講到譬如就嚟退休，可能個細路先讀緊中學， 係啊， 即係咪即係七十歲咁其實 或者我五十歲先做老豆咁樣，咁我仔 或者 廿歲佢已經七十歲啦，係啊，啱啱讀完大學已經七十歲， 所以都係一種即係。总是这样的人生，你得到一些东西就一定要放弃一些东西， 就是鱼与熊掌这样。 那 我可能还有两个，我们讲完它。 好啊，那还有一个 第八位和第九位。 是啦，这两个也是雷同的。第八位呢，他就说就是说任何事都太过忧虑，即是担心那弄。worrying too much 咁樣，係啦，咁而呢一個就影響到第九位啦。第九位就係話有啲人咧，佢係有啲後悔，就係自己冇去應承做一啲事情啊，即係錯過咗啲事情。咁其實呢兩者有啲相連嘅，就係因為好多嘢你都擔心做唔嚟，或者即係好多嘢啦，擔心。which 即係對呢啲嘢其實係多餘嘅，多咗嘅，咁令至到你錯過咗一啲接受一啲挑戰嘅事情咯，咁所以我見佢一啲去到中年嘅人，佢哋有講翻一啲俾啲後生嘅人，尤其是俾啲後生嘅女仔咧，譬如廿零歲嘅女仔，一啲五十歲之後嘅婦女，因為係另一個調查嚟嘅，咁佢就俾佢一個忠告咧，就係同啲後生女講咧，嗱喺你廿零歲嘅時候咧，最好咧就係即係。拍多啲拖，即系拍多同唔同人拍多啲拖， 系 做你想做乜嘢就做乜嘢，系啦，同埋咧都要咧系储下钱，系啦，然后最后一样咧就系、是、 去多啲旅行， 系呢、這个冇讲，但系就话咧仲有一样紧要嘅，唔好咁容易将，但虽然讲到好似好任性啦，嗱拍多啲拖，想做咩就做咩， 系 但系好任性，系啦，但系都唔好将你而家身边拥有嘅人或者事咧就 take it for granted。即係都要珍惜咁樣咯，咁呢個就係佢嗰啲五十歲後嘅女性就忠告一啲即係廿零歲嘅女性，如果想你去到我哋呢個年齡，你都感覺到自身嗰種自信心啦，或者對自己呢個年齡嘅滿意度高咧，你就要向呢就要喺廿零歲嘅時候做好呢啲事啦。係啦，因為那個調查其實係揾緊咧，即係問緊呢兩個年齡層嘅女性啊，佢訪問咗各自一千個女性， 即係廿幾歲同。五啊幾歲 係啦，就睇下佢哋對於生活嘅滿意度啊，自己嘅滿意度，或者喺關係啊，即係同隔離伴侶關係嘅滿意度，發覺咧原來五十幾歲女性咧係偏向五成以上都係好滿意嘅，係啦，咁但係原來廿零歲嗰啲咧只係得四分一係滿意， 係即係滿意同自己伴侶 各方面係啦，即係譬如佢自己嘅自信心啦，自己嘅外表啦，或者自己呢一刻。嘅情況係啦，嘅處境係啦，咁呢啲都係唔夠五廿幾歲嘅女性嗰種嘅滿意度同埋開心咯。 會唔會五十幾歲嗰啲因為睇化咗？ 係啦，我覺得都係，同埋都咁係咁噶啦，咁咁 冇得追求啦都。 係啊，因為廿零歲真係太多問號啊，即係好似太多可能性，即係又覺得如果揀咗呢個就會冇咗嗰個，或者我唔做呢個又唔知會點咁樣，即係太多覺得 仲有得揀， 係仲有， 所以有得揀都係煩惱嚟㗎。 系，就等于可能好多女仔即系会觉得，即系以前啦，可能十几廿年前啲人就觉得，哎呀，我冇得拣呢个，哎呀，我头先之前有 A、B、C 三个追我噶，我后悔啦，我三个都冇拣，三个而家都好好啦，事业有成嗰啲，即系会只会谂呢啲嘅啫嘛。近呢廿年，我相信有好多嘅学生啦，无论男女都好啦，我相信佢哋而家已经就话。我后悔冇大学嘅时候已经申请定公屋，我系听唔少呢一样嘢。 其实真系，我觉得听完即系一至十位啦，咁多样啦，咁当然你就可能即系总括嚟讲就即系活在当下啦，即系自己要即系想做嘅就做啦。咁但系我都觉得其实储钱嗰个咧 系几紧要， 即系比较实际啲嘅，系啊，即系咁当然你活在当下，但系你都唔可以完全将钱呢一样嘢即系冇 concept 冇概念咯，即系真系越早储钱咧。系咯，做乜讲好似 sell 保险咁？但系即系越早储钱咧，即系对于你个人，即系成件事你个 planning 咧，之后反而系可以即系有更多嘅选择咯。我觉得。

天文台在晚上11: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12名港人早前涉嫌非法偷渡入境内地，深圳盐田区人民检察院公布已经批准逮捕12人，其中2人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另外10人涉嫌偷越边境。北京刑事律师张东石说，检察院批准逮捕，即是认为公安机关已经掌握初步证据，公安机关可以继续调查，12人可以取保候审的机会好细。另一名受港人家属委托的律师卢思维说，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要求见当事人。民主党涂谨申认为，特区政府有责任保障港人在内地的合法权利，应该向内地表达关注，包括家属兼拒官派律师等。保安局表示，警方已经接获内地通报，根据最新资讯，12人已经各自委任2名律师，家属如果有求助要求，可以继续同入境处联络。署方会继续按机制协助，将提出的书面诉求转交内地机关。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冠确诊个案，1宗属本地个案，源头未明。患者是一名住在元朗凤翔大厦元朗护老院的71岁女院友，她曾经没有戴口罩在院内走动，因此当局昨晚安排65名同住院友撤离，其中4名长者要入院，检测结果初步呈阴性。19名护老院工作人员以及曾经陪婆婆入院以及同住过的家人就送到检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确诊者在今个月21号才入住有关院舍，之前住在观塘翠屏村翠微楼，他在前日因为其他原因入院之后确诊，当局向翠微楼和凤翔大厦的住户派发检测样本樽。7宗输入个案包括一名来港工作的菲律宾外佣，他曾经入住2间酒店，期间曾经外出买外卖。警方拘捕2名本地男子，涉嫌利用不同社交平台鼓吹暴力和煽动他人犯法。警方说，近日有人在网上宣传和鼓吹他人参与听日未经批准的示威、堵路以及刑事毁坏等。经调查之后，今日拘捕2名分别20和30岁的男子。警方说，2人是法民的活跃分子，在 Telegram、Facebook 以及连登讨论区都有法民。部分内容显示他们得知听日集结是未经批准，又提到怎样用麻包袋或者刀攻击警员等。两人被控煽惑他人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而伤人，以及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本港8月楼价按月跌近1.1%，创近半年来最大单月跌幅，按年更加跌近2%。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8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80.6，按月跌1.07%，按年跌1.96%。按照单位面积划分，上月细单位楼价按月跌0.7%，中型单位下跌超过1%，大单位系跌0.72%。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874点，升4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75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2，瑞士法郎0.918，加元0.333，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63美元，卖出1,898.5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以及有雷暴，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关爱基金会派发10,000元俾低收入家庭嘅新来港定居成员，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嘅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日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日，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嚟到第四集咧，讲 bartender 调酒师呢一个嘅项目啦。今日咧依然都有 Chris 喺度。今日反而好想讲一啲关于酒吧嘅经历，因为咧我哋成日咧都坊间成日听人讲，哇唔去酒吧，酒吧好杂啊嗰啲噶嘛。但系往往咧去酒吧工作又好似第二样嘢嚟噶喎。咁的而且确系咪我哋想象中咁嘅咧？ 其实酒吧有分好多种噶，你如果你可能系成班朋友去。想超啲傾下偈嘅，亦都有啲唔同嘅環境比較靜啲嘅清吧啦。亦都如果咧想成班人去玩嘅輕輕冚冚嘅聽音樂嘅平平冚冚嘅，咁亦 南桂坊南桂坊，紅之之之之蹦， 係啦，紅之吉之，係啦。咁其實有酒吧好多種嘅，咁所以如果其實會唔會驚酒吧雜咧？其實依家唔會噶啦，只要你自己揀啱你想去嘅地方咧，咁你就唔使太特別擔心。 同埋而家其實坊間仲有好多係真係專門係俾大家去聽音樂嘅，有可能有啲叫 jazz bar 係有好多可能玩 band 嘅，都有好多呢啲噶嘛，係嘛？ 如果可能想影相打卡嘅，有啲 sky bar 添。 呢啲一定係酒店啦。 唔一定啊，喺朗豪坊都有個 sky bar， 好靚噶，佢望住係個環境影相打卡，肯定呃到你。 喂，咁我想問一下，其實如果酒吧係咪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呢幾個類別咧？定係啊，其實原來而家香港都仲有其他唔同嘅酒吧類別噶喎、 其實有啲係主題酒吧又有啦，啱啱講到嘅 sky bar 啦，有啲係再。舊式啲嘅酒吧都有啲添，其實香港酒吧其實好蓬勃嘅，都好多唔同款式嘅地方。 但係係咪真係的而且確？譬如我去啲多啲酒吧嘅地方，例如可能係太子或者蘭桂坊、灣仔，即係呢啲特別多唔同嘅酒吧嘅地方，就會集啲或者可能多啲唔同嘅突發事發生。我用突發事去形容啊。 其實一嚟要睇下嗰個地方。嗰、那個地方個 location 啦，咁啱講到太子，因為佢嗰度酒吧好多，同埋佢裏面有啲遊戲玩咧，咁有啲遊戲玩就會係俾人可能係玩遊戲飲得多咗咧，咁相對嚟講， 就亂性啦。 唔一定亂性嘅，咁可能有少少 control 唔到自己嘅，咁呢啲喺好多地方都好常見。咁如果可能怕遇到呢啲情況嘅話，可能去翻。其他地方可能是啱啱講到的灣仔啊，好多好啲好超嘅吧，主要是享受個環境嘅啲地方都有。 我見而家尖沙咀都多了很多呢些好有特色或者舒服的靜啲嘅吧啦。 係啊，好多噶，好似係可能是享受個環境的有最出名的尖沙咀的樂士佛台。就已經有好幾間是很優秀的酒吧了， 還要有些很好吃的嘢食。喂，但我知道呢，即你第一集都有說過，就是你曾經在太子那邊翻過工先才過來這個尖沙咀這一間的餐廳酒吧啦。我想問一下，太子的時候你有沒有見過一些很震撼的畫面呢？ 在太子翻工的時候啊，我記得有一次就是可能是兩一台馬路咁飲醉酒，可能有陣時小事爭小事大事，唔記得咗爭執啦，然之後就嘈到面紅耳赤啦。咁嗰陣時我喺側邊望住，嗰陣時第一次遇到驚啦，唔知發生咩事。咁就開始佢哋就 掉 吞到入廚房啦、 啊、 你 吞到入廁所位，掉杯啊，掉玻璃樽啊，嗰時哇個場面我真係嗰時有少少震撼，之後後屘好彩有啲係比較經驗老道啲嘅老同事去處理咗呢件事，嗰時我真係哇望到唔知點算好，但係後屘開始喺佢身上攞經驗，原來都其實酒吧原來是一個很需要應變能力的一個地方嚟嘅。 嗯，咁除了呢個之外，你自己再近身啲嘅有冇一啲特別的事呢？ 都有，有一次就是真的 是去到殺到埋嚟啦。嗰時我在銅鑼灣做劈場啦，做嗰時做 part time 劈場的 bartender。咁有次就是可能是客人吵架啊，然之後佢可能啲感情瓜葛啦，就打架啦。咁我喺嗰度當值嘛，咁要勸咗啦。然之後我俾人撞咗，打咗一拳，即刻個牙鬆咗啦。 最好最壞都曾。 无奈啊，唔关自己事都 系啊。咁呢啲都系我哋当场要维持翻个秩序。咁但系呢啲，唉，出得嚟行， 要预咗保护人。 系啦、啊，要预咗保护我哋嘅客人噶嘛。 系。哇，咁如果咁讲，其实 bartender 其实都要有一个训练啊，要练埋拳击，埋身肉搏啊。 其实都系嗰句啦，某个程度嚟讲，都要睇翻嗰度环境而定啦。咁你劈场呢啲就始终你预咗啦， 少不免啊。 系少不免，始终系会比较。可以話是雜亂少少，咁但係當然有好多好高質嘅酒吧，話嗰個價格都非常之適宜嘅。 嗯，頭先都講咗啦，有好多譬如清吧或者一啲關於音樂嘅酒吧或者打卡嘅酒吧。咁我想問一下，如果係咁講嘅話，係咪女仔其實都唔係嘅？除咗即係就算有清吧啊，頭先講聽音樂嘅或者打卡嘅都好，女仔盡量都真係唔好去酒吧飲酒啦咁嘅咧。 其實不是的，女仔佢可能是三五成群同其他女仔 friend， 或者是自己一個都可以去酒吧飲酒。 自己一個你都覺得 OK 啊？ 咁你自己我當然唔係去緊我啱啱講嘅啲平頂白蘭嗰啲啦。 同埋就算去到清吧都唔係買醉一次過飲十二杯嗰啲啦。 係啦，就千祈唔好買醉啦，即係可能你自己控制好個份量啊，你自己覺得 handle 到啊，先可以先好先去試咯。咁、特別係咁當然啦，好多地方我哋 bartender 都會係 control 住你嘅，就可能係見你係。個量開始 over 啦，我哋都會撳住你，係俾啲建議你唔好再飲落去。 咁好㗎？我以為你哋繼續咧，即係佢叫繼續叫咧，你哋繼續收錢啊嗰啲 唔會㗎，唔會㗎。通常見到自己一個，可能係女仔啦、女士啦，自己一個啦，我哋都係好。關心佢嘅，即係唔好俾佢飲到咁醉啦。你始終你飲到咁醉，佢 唔知點樣，同埋你唔知點樣送佢走，同埋如果嘔嘅時候都唔知點算。 係啊，我哋都會係即係出於呢個道義去關心佢。 即係後者係緊要啲嘅，即係嘔呢方面。 冇錯，係。 嗱好啦，咁啊一首歌翻嚟咧，繼續講下咧，即係作為女仔啦，當然啦，就係要控制自己酒量啦。真係要自己哦，都好嚴謹地控制到自己先至好去飲酒，但係最好都係一大班朋友先去飲酒。但係究竟女仔咧飲酒又有冇一啲嘅心得或者技巧要留意咧？一首歌翻嚟，繼續阿 Chris 同我哋傾下偈啊！ 却swore that you're loving. Never would you leave me. But the devil take that woman, for you know she treat me easy. Put your ring on my do-da-ma-da. Wait for my daddy-o. Wait for my daddy-o. There's whiskey in the jar. Lady M 计划，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咁啊 Chris， 我想问一下啦，头先都有讲过就系话女仔咧，如果嗌酒或者有冇人话请你饮酒嘅时候，我哋都要留意一啲事项嘅咧。 其實女仔嗌酒咧，我啱啱講到可能係自己一個飲酒啦，最緊要就係識得節制啦，就 OK 嘅啦。咁如果係可能有人請你飲酒，我哋成日睇電影睇電視見到好多啦，喂，請你飲杯酒啊嗰啲咧，其實女仔如果想拒絕咧，都冇問題嘅。你其實如果你唔知點樣拒絕咧，打個眼色俾 bartender 咧 ，bartender 通常都會去 sense 到去幫你解圍。 如果冇啦，即係佢哋不停請我飲啊咁樣，有啲乜嘢嘅酒，如果係人哋請我飲嘅時候，我真係要留意一下啦。 其實我哋主要係有一樣嘢好簡單，就可能係杯嘢著住火咧，千祈唔好 飲， 因為好高酒精， 因為酒精係要超過咗某一個度數，你先可以燃點起燃點起火嘅。其實 唔好以為話哇好靚啊，飲啦。 所以另外咧，可能係一杯酒，你可能問一下個 bartender 佢用咗點樣去調製啦。咁你當中知道嘅原料就可能係你可以避免咗一啲可烈酒去。就個酒精度會比較低啲啲，咁你飲落去就唔會話真係會太過濃咁樣樣咯。相對嚟講就會比較容易control啲。 呢幾樣嘢就可以去俾到牽示自己啦，去小心啲啦。但係啦，講到調酒方面或者揀酒方面啦，如果女仔去飲酒嘅話，會唔會有一啲嘅推介俾女仔啊？呢一個其實都唔錯嘅，都適合女仔飲嘅咧。 記唔記得我哋第一集講過有杯 Pink Lady 啊？係 啊，哇！你攞嚟追女仔個杯嘛，人生第一次。我記得，嗱又尷尬啦，仲唔係？ 嗰杯 OK 嘅，因為嗰杯佢首先佢嘅味道係 sweet and sour 啦，酒精度都唔會話特別太過高，相對嚟講入口會比較 creamy 啲。咁大家可以女仔，我哋嘅女士聽眾就可以記住呢杯嘢。 咁呢一杯酒頭先有解釋過點解啦，但我想問一下啦，呢杯酒算唔算已經係最麻煩嘅酒呢？ OK 啦，還可以啦，一啲都唔麻煩嘅。咁但係如果再有啲再麻煩啲，都有杯嘅。嗰杯叫做 Vermouth Gin Fizz 啊，嗰杯佢嘅特點地方咧，就係飲落好似酸奶咁啦，酸酸地，帶有少少嘅 creamy 嘅口感。而點解佢好似酸酸地，帶有少少 creamy 嘅口感咧？因為佢呢個佢係要用調酒師去用咗不斷咁去搖晃，去產生啲氣泡喺個。忌廉裏面啦，發起啲忌廉啦，相對嚟講先可以做到個豐盈嘅口感啦，亦都會係加入咗少少嘅蘇打水入去，令到佢個口感特別豐富啲嘅。而佢呢杯酒咧，佢要 shake 大約係12分鐘左右啦。 咩啊？十二分鐘？ 係啦 ，dry shake 12分鐘。如果你喺禮拜五、七、八、 五六日嗰啲嗌咧， 應該會俾人啤同或者直接同你講， 同埋黑面嘅。 冇呢杯嘢嘅，所以呢杯嘢都大家都醒水啦，即可能係望到係 冇乜嘢做啦， 係啦，冇乜嘢做啦，先好嗌啦。 講多次呢個叫咩名 字？Ramus Gin Fizz。 嗱，呢杯酒就係最麻煩嘅酒啦。但係我想問一下，作為一個調酒師，我成日都會覺得哎呀，我真係諗唔到要咩酒啊！即係啲女仔咧就話，不如 bartender 你幫我去教一杯酒啊咁。通常係咪就係撩你哋嘅伎倆咧？ 其實唔係嘅，可能真係諗唔到飲咩酒啫。通常我哋就試甚至唔知女士啊男士都可能有時諗唔到飲啲咩嘢我哋介紹㗎，唔通咩咩 都可能㗎，而家開放社會嚟㗎嘛。 咁唔會係咪？即係可能真係有陣時真係諗唔到飲咩啫。 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多唔多女仔用呢個方法撩 bartender 咧？唔好迴避我問題啊！頭先迴避咗一次。 其實。都會有的，因為我哋第一集都講過啦 ，bartender 係一個 認同錯， 係啦，認同錯，同埋喺個 spotlight 裡面噶嘛，即係可能喺一入到吧第一眼就望到個 bartender， 其實有陣時 catch 到大家 focus 唔係困難嘅，係啦。 咁你會唔會都成日俾人撩啊？ 可能我生得唔夠靚仔，比較少啦，間唔時都有一兩次嘅，咁但係 你文青 feel 喎，呢排興喎， 比較少嘅。 好啦，唔逼你買長角啦。但係有樣嘢，我覺得你哋做夜晚工作咧都幾無奈，因為我都係做夜晚節目啦，成日都未必可以約到朋友，就算約到都可能好臨時先約到朋友食飯。你哋更甚啦，你哋時間再長啲，係會真係會冇曬朋友嘅咧？ 就舉個例啦，我哋收夜晚凌晨啦，就可能係翻三四點。 翻咁早㗎你哋？ 我呢度翻早啲咯，翻三點收兩點，但可能出邊走翻可能翻五六點、六七點收夜晚凌晨四點鐘。咁如果係呢啲日子，你莫講話約朋友啊，你連自己嘅私人時間都已經係冇乜㗎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同我哋喺英國時區，我成日都同朋友講。我哋有時差，我哋係英國時區嘅。我搭個飛機翻嚟揾你哋。 咁所以你哋嘅朋友都可能係好似我哋呢一行咁，同事變為朋友多嘅咯。 係啦，同事會變為朋友，有啲你有啲會係真係就由一個同事變到好 friend 嘅朋友都有機會嘅。 朋友都話都仲 OK， 因為同事都可以做朋友啦。但係如果你有情人嘅話，就更加無奈啦，因為成日俾人感覺做酒吧就係好冇安全感噶嘛。有伴侶嘅時候，係咪真係好冇安全感咧？令到佢 其實有伴侶的時候，一開始大家就要傾呢個問題，即係其實佢知道我行業係 bartender 啦，咁佢都知道我每日工作範圍係啲咩啦，咁我都會係盡量係俾到安全感佢，就係我有啲咩特別嘅行為，我唔會去做啦，就唔會無啦啦去 攬攬石石啊， 係啦，呢啲要當然要自己避忌一下啦，咁呢啲要留意翻。 嗯，咁即係言下之意，你而家係單身噶咯？ 我唔係。 我仲諗住呼籲大家，喂，呢、這個年青嘅斯文小伙子，大家有興趣可以揾佢啊！ 所以安全感就係呢度俾到對方。 係啊，公開地承認我有伴侶㗎啦，唔好嚟搞我，嚟欣賞我嘅酒就得啦。 冇錯，係。 喂，最後啦，我想問一個問題啦。頭先都講夜晚收咁夜，會唔會開始已經覺得要養生咧？ 其實某個程度嚟講，bartender 去到。你始終你都會再有晉升機會，你去到慢慢你開始晉升到咧，你嘅工作時間就會好奇怪嘅，你翻越高級個翻嘅時間就唔使越嚟越早噶啦，因為始終你會有比較多文書上嘅嘢處理。咁去到後邊，其實 bartender 你去到後邊，你去到三四十歲已經係對身體一個。唔可以話好大，亦都係一個唔少嘅負荷啦。所以去到後面，你要係自己諗下將來係 handle 得到啦。 喂，我最後一個問題想問啊，頭先你都講話，原來 bartender 有晉升，因為我成日 bartender 咧就係、是做到最勁嘅，或者就係、是我不停轉言就係噶啦。你話晉升嘅意思，即係可以變成點啊？ 其實晉升可以變成為由你個 bartender 啦，開始慢慢去掌握到你嘅能力之後咧，開始慢慢變到 bar captain 啦，就可能負責一個小小 team 嘅話，然之後去到再上啲就有 bar manager 啦，不等嘅。 再上啲嘅就係攞埋間鋪頭股份。 升 職加人工，成為店鋪的股東之一咁啊！咁啊喺呢度希望 Chris 咧盡快可以達成呢個願望啦。 多謝。 今日 thank you 曬你，一連四集亦都 thank you 曬你 ，thank you。 好多謝曬大家。 放给我的爱人来粉墨一朵，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做成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定制的沙发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亮起还来了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平凡的拉展看到总理要义，在这海风四方漫无目的，古董说他们的时光相近，我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 好啦，一连四集咧，多谢晒 Chris 啊，上到嚟我哋嘅 Lady M 啊，咁啊，一阵间十二点新闻之后，继续咧都会有师兄祠堂嘅，今日继续都会有阿一啦、阿摄啦同埋 Dixon， 咁啊，而家先听一节十二点钟嘅新闻先啦。